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18集，病变。沈泽川独坐上位，若有所思。 还有一事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 周贵点在去都， 三成明天初定，但是今年流亡到中国境内的百姓还是只增不减，这是什么缘由？ 世家管辖八成时日已久，所谓的侵占民田并不仅仅指八大家，当年太傅推行皇册制度，正是为了遏制田产侵吞的现象。丹、吴、船三成确实理清了田税，可这笔田税也是潘、韩、费三家向下强征凑出来的，换言之，还有很多依附于世家却不是世家出身的流匪在境内偷占民田，他们把这份空亏继续算到了平民百姓身上。 姚文玉看向沈泽川， 世家既然叫做陈科，就不是轻易能根除的。 袁卓说的正是。 沈泽川打开茶盖，又盖上了。 推行皇策不难，难在逐年累计，需要内修政务，督察填报，各地官吏选任也是重中之重。去都近年来单溺于派系压斗，寒门和世家各有损耗，等到新帝上位，正是朝堂空虚要职无人的时候。薛修卓即便有心力挽狂澜，也是独木难支。 去都如今连月俸都发不下来，还要支撑40000督军的军费，时间越久他们越拮据，百姓不能兴业，薛修卓手里的银库撑不过今年冬天。 事到如今打的就是笔墨战，且看去都如何应对吧。 竹帘轻启，费神握着信入内道： 主子，二爷来信了。 孔领看天色已晚，便带着周贵和高仲雄起身，对沈泽川说： 今日太晚了，府军也该入寝了，我们便先退下了。 沈泽川带他们陆续走后，再打开萧之野的信，纸张一开，里边掉出几只纸折的小狼。吴七见信如面，沈泽川指腹抚过这行字：远征无险，铁骑已直墨三川，11月可抵达阿穆尔老家。我借回延部之便，以护士会力拉拢莫三部，欲结三部之力同伐突厥，粮饷充足，芋头管饱，唯独陆广白太吵，倘若一战可胜，便能赶回家中与你过年，想你。沈德川看到底下萧赤也拿炭涂了张黑黢黢的星夜图，沈德川把短短几行字反复看了良久，烛光照窗花，此周的夜还算凉爽，茶室喝以冬，却已经入秋。莫三川都是贫瘠荒滩，风沙粗糙，不知道萧赤也回来的时候会不会瘦。沈泽川有千言万语都化在了那句想你。萧赤也的家信后面还有封盖着帅印的公笺，沈泽川打开发现是陆广白的信。数日后，马蹄破寂静，寒夜未醒，勒马的人就出示了自己的腰牌，冲守营的兵喊道： 吉利铺虎牌，速速开门，我要见东烈王。 戚主英披衣时已有预感，他先连出来，就着孤蓝天色看到了吉利铺的符页。他说： 军报。 军报。 吉利铺的官员翻身下马，跪地行礼，高声说： 兵部特批，要东烈王戚主英即刻出兵登州，讨伐中国乱党。 戚主英唇线微抿，没有立刻回答。吉利铺的官员随即站起来，抬高火牌道： 圣命特授，皇上钦点东烈王出兵。 40000督军就在丹城，少成璧为何不动？天妃阙是大周的天险关要，我的兵越一次 就要耗费数万军饷。 内阁已经批复兵部启动军饷，不日就到。 官员伸着张冗长脸，原是邵成璧麾下旧部特地来要齐竹英出兵的。他不卑不亢，继续说， 逆臣乱党的野心昭然若揭，总督驻兵丹城，实为守卫去都，审视贼子此刻清兵磁州，背部空虚，只要东烈王出兵，即可与总督前后夹击，围歼乱党。 戚竹英不应，官员迫近一步，他腰间佩戴着御赐黄带，还佩戴着御赐名刀，戚伟顿时跨出来，挡在戚竹英身前，呵斥：“ 借王谢刀，我的刀是天子赏赐。” 官员分毫不惧，冷冷地说：“ 乱党胁迫去都，已经逼到御驾前方，东烈王为何不肯出兵擒王？” 他猛地扯下黄带。 妻室受命于天子调令，乃是大周臣，戚竹英为何不应？ 戚薇已经动怒：“ 武王尊讳，岂是你能直呼的？” 官员昂然不讳：“ 江山社稷危在旦夕，东烈王不出兵，大周即亡，到时候王非王，臣非臣，你我都不过是个亡国奴，哪有尊卑？” 戚薇气急：“ 拿下！”“ 退下！” 戚竹英忽然抬手，他肩头的长衣落地，露出里边的长服和腰侧的珠揪。他道：“ 牌子留下吧，本王知道了。” 官员在剑拔弩张的气氛里拿过火牌，双手呈递到戚竹英的手中，再度行礼，沉声说：“ 下官在丹城等着东烈王大捷。” 说罢转身上马，甚至不喝一口水，立即策马回城。 此人实在无礼。 戚伟追了两步，回头对戚竹英说：“ 大帅何必忍让？眼下可是去都求着咱们出兵。”“ 这是个好官，临危不乱，处变不惊，你得学学。” 戚竹英翻看着火牌：“ 养马练兵待今日，吃下去的饭都要还。”“ 那咱们真的去？” 戚薇紧跟着戚竹英：“ 二爷远征，现在打中国就是趁人之危啊。”“ 打仗还有趁人之危？” 戚竹英转身进了军帐，把火牌搁到桌上，看向墙壁上挂着的地图。 沈泽川如今缺将，只有个霍凌云能暂时顶替登州指挥使，但手下的兵又非良兵，我们打登州20000兵就足够了。 只怕…… 谭台虎分身乏术。 戚竹英接着说：“ 沈泽川重创未愈，我一动，纪明就要来了。” 戚伟被戚竹英一打岔，就忘了自己要说什么，而是惊道：“ 世子，王爷要重回战场？”“ 萧迟也把自己的心尖肉放在这里。” 戚竹英看戚伟一眼：“ 要是没有后手，他敢走？”“ 离北只剩30000铁骑。” 戚伟反倒替萧纪明担心起来：“ 王爷还在养伤，要是有个3长2短，那王妃不得烈焰启动？” 戚薇已经想到陆一之全锤戚竹英闭眼大哭的样子了。 铁马冰河萧纪明，他可是雪夜急行渡河南下突袭边杀骑兵的萧纪明，别说离北现在还有30000铁骑，就是只有5000铁骑他也敢来？ 戚薇已经六神无主了，他跟边杀骑兵打仗不含糊，可是跟离北……他说：“ 大帅，真的动起手来就是两败俱伤啊，先不论将士死伤，两境百姓也要惶恐不安。登州今年的良田收拾得很好，咱们踏过去，明年还是得饿死人。督官不是都能耐吗？让他们以口舌之力劝服沈泽川。我看沈泽川的意思，只要督军不动，他就不动。”“ 那你要想明白一件事情。” 戚竹英转过身正色说：“ 不打这场仗，你我就是亡国奴，日后就是前朝臣，从此天下改姓，不是跪沈泽川，就是跪萧迟也。” 戚薇哑然：“ 自古忠义难两全。” 戚竹英再次看向地图：“ 说的就是现在。” 门口忽然有脚步声，戚薇回首一看：“ 听说齐地铺的官员到了。” 花香衣正掀帘而入，他素服寡淡，衬得面容楚楚。“ 阿英，是军报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